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8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南信解品第34-4。复次善现，我清净，即色处清净，色处清净，即我清净。回顾，是我清净，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即我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我清净，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回顾，是有情清净，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有情清净，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命者清净，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命者清净，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声者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声者清净。回顾，是声者清净，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声者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即声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声者清净，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养育者清净，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养育者清净，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是夫清净， 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，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特切罗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不特切罗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不特切罗清净，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特切罗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即不特切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特切罗清净，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声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一声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一声清净，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声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即一声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一声清净，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如同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如同清净，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即如同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如同清净，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作者清净，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作者清净，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受者清净，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受者清净，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知者清净，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 即声香味触法触清净。声香味触法触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知者清净，与声香味触法触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色处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故，是见者清净，与色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触清净。声香味触法触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声香味触法触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佛子善写，我清净，即眼界清净，眼界清净，即我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我清净，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，即色界、眼识界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我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我清净，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，即眼界清净。眼界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有情清净，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，即色界、眼识界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有情清净，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，即眼界清净。眼界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命者清净，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，即色界、眼识界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命者清净，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声者清净，即眼界清净。眼界清净，即声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声者清净，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声者清净，即色界、眼识界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声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声者清净，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眼界清净。眼界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可以过， 是养育着情境与眼界情境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着情境即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养育者清净，可以过。是养育者清净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夫清净即眼界清净，眼界清净即世夫清净，何以过？是世夫清净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世夫清净即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世夫清净，可以过。是世夫清净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菩提切罗清净即眼界清净，眼界清净即菩提切罗清净，可以过。是菩提切罗清净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菩提切罗清净即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菩提切罗清净，可以过。是菩提切罗清净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即眼界清净，眼界清净即一生清净，何以过？是一生清净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即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一生清净，可以过。是一生清净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如同清净即眼界清净，眼界清净即如同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如同清净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如同清净即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如同清净，可以过。是如同清净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清净即眼界清净，眼界清净即作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作者清净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清净即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作者清净，可以过。 是作者清净，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，即眼界清净，眼界清净即受者清净，黑锅是受者清净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即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受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即眼界清净，眼界清净即知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即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知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即眼界清净，眼界清净即见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即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见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复次闪现，我清净即耳界清净，耳界清净即我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我清净与耳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我清净即声界、耳识界即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我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我清净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耳界清净，耳界清净即有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有情清净与耳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声界、耳识界即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有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有情清净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即耳界清净，耳界清净即命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命者清净与耳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 命者情境，即生界、耳识界及耳出，耳出为缘所生诸受情境。生界乃至耳出为缘所生诸受情境，即命者情境。可以过，是命者情境，与生界乃至耳出为缘所生诸受情境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，即耳界清净；耳界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生者清净与耳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，即生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生者清净与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，即耳界清净；耳界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养育者清净与耳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，即生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养育者清净与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夫清净，即耳界清净；耳界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是夫清净与耳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夫清净，即生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是夫清净与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布达切罗清净，即耳界清净；耳界清净，即布达切罗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布达切罗清净与耳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布达切罗清净，即生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布达切罗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布达切罗清净与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，即耳界清净；耳界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一生清净与耳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，即生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一生清净与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乳头清净， 即耳界清净。耳界清净即汝同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汝同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即生界、耳识界即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汝同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汝同清净与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即耳界清净，耳界清净即作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即生界、耳识界即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作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作者清净于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即耳界清净，耳界清净即受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受者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即生界、耳识界即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受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受者清净与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即耳界清净，耳界清净即知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即生界、耳识界即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知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与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即耳界清净，耳界清净即见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见者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即生界、耳识界即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见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见者清净与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次善显，我清净即彼界清净，彼界清净即我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我清净与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即相界、彼识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 及我清净。黑锅是我清净，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彼界清净，彼界清净即有情清净。黑锅是有情清净，与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相界、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有情清净。黑锅是有情清净，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彼界清净，彼界清净即命者清净。黑锅是命者清净与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相界、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命者清净。黑锅是命者清净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彼界清净，彼界清净即生者清净。黑锅是生者清净与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相界、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生者清净。黑锅是生者清净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彼界清净，彼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。黑锅是养育者清净与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相界、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养育者清净。黑锅是养育者清净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即彼界清净，彼界清净即是夫清净。黑锅是是夫清净与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即相界、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是夫清净。黑锅是是夫清净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即彼界清净，彼界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。黑锅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彼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即相界、彼时界 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借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及不得切罗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不得切罗清净与相借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意生清净即鼻界清净，鼻界清净即意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意生清净与鼻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意生清净即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及意生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意生清净与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乳同清净即鼻界清净，鼻界清净即乳同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乳同清净与鼻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乳同清净即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及乳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乳同清净与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即鼻界清净，鼻界清净即作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作者清净与鼻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即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与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即鼻界清净，鼻界清净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受者清净与鼻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即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受者清净与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即鼻界清净，鼻界清净即知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鼻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即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知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即鼻界清净，鼻界清净即见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见者清净与鼻界清净 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，即相界，彼时界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次善现，我清净，即舍界清净；舍界清净，即我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我清净，与舍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，即未界、舍识界、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未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我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我清净，与未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，即舍界清净；舍界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有情清净，与舍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，即未界、舍识界、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未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有情清净，与未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，即舍界清净；舍界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命者清净，与舍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，即未界、舍识界、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未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命者清净，与未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，即舍界清净；舍界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生者清净，与舍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，即未界、舍识界、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未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生者清净，与未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，即舍界清净；舍界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与舍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，即未界、舍识界、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未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与未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夫清净，即舍界清净；舍界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 黑锅，是是夫情境与蛇界情境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夫情境即未界，蛇食界即蛇处，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情境。未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情境即是夫情境。可以过，是是夫情境与未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情境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不得切罗情境即蛇界情境，蛇界情境即不得切罗情境。可以过，是不得切罗情境与蛇界情境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不得切罗清净即未界，蛇食界即蛇处，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。未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不得切罗清净与未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意上清净即蛇界清净，蛇界清净即意上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意上清净与蛇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意上清净即未界，蛇食界即蛇处，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。未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即意上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意上清净与未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乳同清净即蛇界清净，蛇界清净即乳同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乳同清净与蛇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乳同清净即未界，蛇食界即蛇处，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。未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即乳同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乳同清净与未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清净即蛇界清净，蛇界清净即作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作者清净与蛇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清净即未界，蛇食界即蛇处，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。未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即作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作者清净与未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即蛇界清净，蛇界清净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受者清净与蛇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即未界，蛇食界即蛇处，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。未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受者清净与未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 及蛇界清净。蛇界清净即知者清净，概括是知者清净与蛇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即外界蛇世界及蛇处，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外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知者清净，概括是知者清净与外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即蛇界清净，蛇界清净即是见者清净，可以过是见者清净与蛇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即外界蛇世界即蛇处，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外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见者清净，黑过是见者清净与外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卷第185。